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毛不易一首温柔的歌， 嗯， 在今天顶着太阳的时候，我们跟各位来分享这一首《太阳月亮》哈。 尤其是今天要在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新闻跟大家分享很多带有月亮的歌，你想起你第一个想起会是哪首歌？ 没错，说到的是中秋节这一天正日子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们一样哈，把中秋节过成了劳动节，劳动最光荣啊！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吧， 双节快乐！ 哎，不管你是在劳动还是在今天享受跟家人一起的团聚跟团圆、哈，都要开心。然后今天我们准备了确实很多跟 跟月亮都是挂着一点关系的歌曲， 嗯， 因为这个 就背靠背选了一些哈， 是 对, 对， 今天晚上要一起跟家人赏月嘛， 是， 昨天晚上先看了一下，月亮圆的差不多了， 还行了哈， 对， 今天晚上可以就着月饼喝着红酒，然后看着月亮， 哎，没错，哎，今天我还看着有一热搜呢，说 月饼这个吃的时候有什么误区，我说月饼还能有什么误区？ 我。有什么误区你跟我说说看、 哎、就是说就大家第一就是他说不健康 什么之类的，不要吃太多嘛， 别吃太多就行，平时注意饮食就行， 嗯， 然后现在还有一些月饼其实也有些年头了，里边都是说什么鲍鱼馅这个馅那个馅、 啊、 说它能保健，说完全就是瞎说、 嗯、 一点保健的功效都没有，挑点自己喜欢的口味大概一吃就完事儿。 这五人该上场了， 五人还有一个热搜， 一会儿说五人的热搜， 对，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跟月亮相关的歌曲，再来听到了一首吧，在月亮上更开心新一些的这首歌曲 Emo Whiskey 月亮上跳舞，来自于袁娅维。在这样的一个赏月的日子，我们又想到了另外一首歌曲，而且先要听到的是现场的一个版本，谁来的时候 是谁的心啊，孤单的流沙，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凝固的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啊，比泪水坚强，情深呼唤，都让 菲儿当时在直播间里唱这一段的时候，哇，浑身鸡皮疙瘩，对，然后这样一首歌放在中秋节这一天好像更加的合适啊。哎，各位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你也会再次看到菲儿乐团并且携手很多其他的音乐人来到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来跟各位见面哈。我们这一次是温暖过春秋，过春秋，过中秋音乐最团圆，9月21日中秋节晚上的6点到8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将浪漫上演，郁可唯、菲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思汉、麦麦等都将真情献唱，用好的音乐来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然后我们这一次的网络与广播同步交互的融媒体音乐会呢，将首次采用双直播间的全新玩法，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成立的新建成的这个融媒体直播间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呈现哈。 这次的融媒体直播间现场会由麦麦和小丹主持，而974直播间现场会由韩立、白洁主持。月光音乐会将会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微博、北京交通广播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FM1006、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同时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和手机 APP 听听 FM 进行音视频直播。温暖过春秋，音乐最团圆，让我们一起期待。 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我曾半路看回去，这情关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有更多是可能蒸发。 心儿乐团带来的月牙湾。 嗯，该给我们讲一个五人翻身的故事了。 来，这边看到的新闻提到是说，现在26岁以下的年轻人，爱买五人馅的月饼。 哇，够年轻啊！ 而且占月饼总销量的40%了。 哇，真的假的？ 大家都在质疑这样的一个采样的样本数量到底够不够科学。 是因为我知道很多的人很喜欢吃五仁月饼，说里面有核桃啊、杏仁啊、花生仁啊、瓜子仁啊、芝麻等等，但是有些人真的觉得不够好吃。就比如说我就很爱吃上海的鲜肉月饼。 这是完全南北方一个差异的问题了。 对， 鲜肉月饼是真好吃， 但是五仁月饼， 但是小时候北方是真没见过。 嗯 啊，而且先开始不能想象，后来发现说能吃肉，我看完还要吃别的馅儿。而且一定要吃现烤出来的那个，就是酥酥的， 对，就爆汁儿那种。 没错，曾经有一次中秋节前后的时候去上海那边，就看着有好多店门口排队，不用猜，那一定是买鲜肉月饼的， 可不， 然后你就跟着排上去就行了。 对， 现买俩，吃完了以后这一天我觉得都能盯时候。 哦，买俩你就够了，我还以为你要吃4个。你说哎，我刚吃完我又要排一个长队，重新再排一遍，我再买俩。 哎，我还记得原来有上海的朋友在过完中秋假期以后都会带过来 是 鲜肉月饼，但是凉了以后的那个味道就差很远。 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有卖半成品，就是你买回来，对，他就买回来以后，然后完全程冷链，你可以放冰箱冻起来，然后当你想吃的时候拿到烤箱里面烤个15分钟、17分钟。 哎，不错， 哎，不错。好吧，我们还说五仁。 小时候我最爱的其实是五仁 啊。你爱过五仁？ 我曾经其他都不想吃，我觉得其他都腻。 嗯， 莲蓉的我也爱啊，蛋黄的这些都爱。 哎，蛋黄也好吃。 但是就是那个吃半个以后，我基本上就觉得自己给堵上了呗， 就是很顶饱，是不是？ 对， 嗯， 太甜了。 对， 五仁的做的好吃的，它里边这一些馅儿都做的比较润哈。 嗯，对， 那些你有一些嚼劲儿跟口感的时候很棒的。但是后来慢慢你会发现说，可能五仁卖不上价或者喜欢的人不多，很多厂家偷工减料，到最后就特别的干。 嗯， 你咬了一块跟砖似的， 不好吃。对， 直接吐了。就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喜欢五仁的人也吃不下去了。 对， 然后现在据说这个，我看就相应的有评论说，很多比如说有朋友家自己做月饼的，做的五仁的，吃过以后才发现说五仁真做好吃了，它味道要比其他要强的。 那可能就是我没有吃过真正非常好吃的五仁月饼。 我觉得也是， 我得去搜寻搜寻， 这就得碰。 嗯， 对吧？但是谁又愿意说没事我不太喜欢吃五仁的时候给我来5个不同厂家的五仁？ 关键平时的五仁拿在手里都够沉的，觉得哇太实在了， 特着实。 嗯， 真是哈。来，今天我们继续跟各位在节目当中，正午今天没星光吧，今天有月亮，好不好？我们更多的用月光的方式来陪伴各位。来选的一些歌曲呢，可能代表着是月亮之下的浪漫， 看看是不是你心里想到的啊。 对，来自于陈坤，月半弯。 那夜真的好浪漫，看月傍晚，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傍晚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那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傍晚，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 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越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越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越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越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还有月傍晚，有夜傍晚， 还有月傍晚的陪伴， 还有月饼的陪伴。很多朋友聊到月饼说哎呀吃的渣渣都不剩啊，比如说什么蛋黄月饼莲蓉月饼哈。还有听众问说螃蟹月饼吃过没，你别说我们还真没吃过， 我 上网搜了一下， 搜了一下就是做成螃蟹形的月饼， 对，螃蟹模具做的月饼里面还是一样的哈， 里边还是什么蛋黄莲蓉的， 哎，但看到一个腊肉月饼，我觉得可能就跟鲜肉月饼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外边都是酥皮的点心似的，里边的馅儿好像是腊肉， 哎， 我目前搜到的是腊肉萝卜丝， 还有萝卜丝儿， 好吃啊， 萝卜丝儿算了吧， 感觉不错， 只想光吃肉， 光吃腊肉那味儿有点太冲了，全是那一种就腊肉无味儿， 就是爱吃肉无肉不欢，哎，好吧。大家还吃过什么口味独特的月饼， 就是， 欢迎来我们的天天 FM 真伪熊猫聊天室来跟我们聊一聊， 分享一 下、哦， 嗯，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来自于杜鹃的 我就像下一朵月光，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我们总会找得到对方，爱里的伤不用跟谁较量，这时候微笑着遗忘，没人知道对的人不该用错过手掌，就像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我躺在床上看窗外方向，远处的双侧马是在流浪，耳机里播放的是谁的失望，还没能走出过往的围墙，没有谁真的会不怕受伤，若注定分不清对的人模样，我就像下一朵月光，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我们总会找得到对方，爱里的伤不用跟谁较量，这时候微笑着遗忘，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但爱一个人不需多想，对的人不该用错过手掌，就像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我们都自豪，我们都骄傲，手拉手一起微笑，把冰雪凝固成友谊之桥。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杨洋，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让我们爱北京唱起来。

在街上游荡，爱恨情迷两茫茫，我没有想象坚强，初一是我的月亮， 于是忧伤 今天变得不一样， 在天上 原来所谓地久天长也只是无悔一场，那首歌我慢慢唱， 谁的心，每个人的心可能想的都会有不一样的内容，每个人的口味也都有千奇百怪的各种爱好。 是，说到这个月饼，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思维都被发散了。我看到这边有很多朋友说，我喜欢豆沙大红豆啊， 没毛病。 蛋黄月饼，我只吃掉了蛋黄，月饼没注意。 什么？ 还有提到玫瑰月饼， 小时候没被打过吗？你这个吃法， 对家长肯定会说。 而且特别讨厌的时候，小时候那月饼盒过来，中间给你放了一个这么的个的， 嗯， 恨不得跟蛋糕似的。 对， 然后你要把它切开了，里边就俩蛋黄， 嗯， 就剩下全是莲蓉， 嗯， 你这玩意儿， 但莲蓉也还行。 蛋黄的人，你特爱就中间一切抠着吃了以后，剩下那么一大块，你给谁？ 莲蓉给我， 是不是啊？ 对，没错。 这小时候肯定要挨爸爸妈妈打 的。还有说玫瑰月饼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的是鲜花饼吧？ 就是鲜花饼啊，感觉玫瑰月饼的话，如果做感觉啊，感觉应该就是鲜肉月饼外边那种酥皮的。 嗯，对，扁扁的， 做成啥样？ 对对 对， 对 啊， 还有这边说莲蓉、豆沙、蛋黄五仁，我都喜欢。 哎， 嗯，枣泥 不错。 哎，还有这边律师所给我发了两袋云腿月饼， 哎，这个一定很好吃啊， 咸咸的， 对对对，咸咸的，香香的， 是。 但之前提到那几个什么莲蓉啊，好吃，最后其实枣泥 我不行， 一般般， 嗯， 不太行。 咱俩这个口味是对上了， 嗯，所以这首歌陶喆问了代表谁的心 啊？ 可以代表我的心，萧蔷跟陈坤哈，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算是跟杨坤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好像成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你们是咋想的，怎么就演变到这条馅儿上来了？也可以啊，聊一聊。 到底多爱你，到底多想你，窗外的人行道下过雨， 蓝色热带雨，他没有说你在玻璃后对我叹着气， 心会不会痛，脚步重不重，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 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 以为我爱你到底有多深， 你爱 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 代表我的心， 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 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 从不从，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 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 以为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 代表我的心， 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 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替我作证，继续的问或放弃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 关于我的难过像月亮一样沉默， 你什么都不说，总是用温柔看我， 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 它代表我的心， 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是他们爱不够单纯， 事儿吧，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提起来就有那么多话要说？因为总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口味，我们不吃的、不喜欢的， 对， 哎，就它总能成为一个谈资。每年再出来一点奇奇怪怪的，好比说刚才小仙女提到了说宫保鸡丁的月饼， 这他准备去创造这么一款， 他爱吃宫保鸡丁盖饭， 对， 是不是？就想着说，那这个馅儿我要放在所有的内容上， 那这样子的话，马上就会有鱼香肉丝月饼， 你以后就火了 啊，起码能火一年。然后这边我们也看到有朋友拿了一块月饼出来，飞说这块月饼应该搁公司放了五六年了，压根儿没变质，一看没拆包装的这么一块哈，哈密瓜味儿的月饼， 哈密瓜，确实不好吃，怪不得你没有吃。 最受不了就是当时这些所谓奇奇怪怪的水果馅儿的， 是 哈密瓜呀、什么桃什么之类的，这里边全是那种胶质的馅儿， 对， 然后稍微给你调点味儿，但实际上外边这一层或者中间它用的糖多了以后，它调的那个味儿你也尝不出来， 里面就是个糖的感觉，焦糖，对 啊， 所以放了五六年，你还打算吃吗？我觉得也别吃了， 留着吧，进行一个观察，然后弄一个微博号之类的。今天它变质，今年中秋节它变质了吗？然后你跟进个几年也能火。 关键里面糖大油大，可能还真的是可以放很久，而可能里面还放了其他的这个 防腐剂，也许有 防腐剂 之类的。 对， 因为想起来当年那个有一个人做实验，他拿了一个汉堡包。某一家快餐店的很知名的品牌，在那儿放了好几年，一点事儿都没有，拿出来以后跟新的一样， 毛骨悚然。 它干了都没事儿，就是因为它里边这种糖分太不是这是糖分盐跟油太多了。 对，所以很多人就劝我们说，一到中秋节，这个月饼还是少吃啊，不要吃太多，尝一尝是那么个意思。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我们继续把月亮歌单走下去，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叫做《月亮拥抱我》。 还是一样温柔，给我最暖的笑容，闷热的夏天吹来凉爽的风，偶尔会徘徊闪躲，陷入黑色的生活，你总会信任我，给我宽容，拥抱着我， 心围绕着我，想陪在你左右，走遍世界每个角落，想要你快乐轻松。也许有天你会远走，去拥有自己的生活，而我也最爱自由自在的我，陪我静静的漂流，等我熟悉你的脉搏，等时间停止转动， 月亮拥抱我， 嗯， 希望在今天晚上拥抱你的不只有月亮有月光哦，还有身边的你的爱人。 哎，我还以为你要说千奇百怪口味的月饼。 那算了吧，还拥抱我。 因为这边真的有人提到一个月饼，还真是没尝过 啊， 叫苏子月饼。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苏子叶弄成馅儿做的月饼呢。 嗯， 结果我们查了一下， 我别给我看，我这密孔要发作了。大家可以查一下， 哇， 就一粒一粒的里边， 就是里边真的是苏子。 嗯， 然后那个。把它再和上了，没准和上点糖， 嗯， 然后外边一包，你感觉所有做的这些月饼皮儿也是这种酥皮儿的。 对，是用户七七八九提供的这个素材，他说去年看见一款， 哦， 今年就买来尝一下哈，其实就是酥子加糖，口感一般。 嗯， 我觉得可能很多女孩如果有蜜孔的话，我觉得不用尝试了。 对，嗯，你可以闭着眼吃，你会感觉到奇妙的口感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或者别人有的话， 嗯， 你想吓唬他，你掰开了你看一眼之后， 嗯， 可能最近这两天你都不太想吃什么东西了。啊， 是，哎，减肥 太可怕， 减肥好帮手。 对，没错啊，打出来，天天贴在自己餐厅上啊。 你要吃吗？你饿了吗？来， 哎。刚才还有朋友提到了冰激凌月饼 啊，冰激凌可以， 对，某一家的，好像就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火。 嗯， 我还记得就是原来家里也是老买那个巧克力的， 嗯， 这个草莓的，就粉色的跟黑色的， 嗯， 它主要巧克力皮儿特别厚， 嗯， 所以会吃的特别的爽，而且它还有蛋黄的， 嗯， 它所谓蛋黄像的，你切开了或者咬进去了以后，发现中间是那种叫柠檬还是芒果冰沙，在所有的冰激凌中间裹了这么一块， 哎， 反正还有点小设计感。 对， 啊， 我觉得冰激凌无论是冰激凌的月饼还是冰激凌的蛋糕，其实都还挺诱人的。 对，没错， 嗯， 啊，来，我们一会儿继续看看各位千奇百怪的想法， 继续流口水。 哎，刚才有朋友要就着月光来跳舞，哎，这首歌送给你哈，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我们之前放过另外一个版本，我们放到更老的版本 Top Loader， 嗯， 这算是原版之一了哈。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月光下舞蹈。 We get it almost every night when that moon is big and bright. It's a supernatural tonight. Everybody's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Everybody feeling warm and bright。今儿晚上跳舞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温暖跟光亮哈、今儿晚上会有一点冷，比如就现在我们这儿就赶紧 外套都穿上了哈， 裹了裹自己的衣服哈。 对， 天开始冷起来了，各位最近也要注意防寒保暖哈，保重好身体。然后这边我们继续。你们今天非要聊月饼，那就聊吧。 对，这边聊的海了去了，说既然宫保鸡丁馅儿都来了哈，那我这葱爆羊肉、红烧海参、酸菜鱼馅儿的，有机会也安排上吧。 我觉得你离开龙门客栈不远了，你知道吧？ 所以别人就提醒他们说，要不然压架子的月饼也上馅儿。 行，可以，可以，可以。 吃月饼还带吐核的， 你们家 吐骨头。 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自己。看到哦，那个谁，肥肥一肥一肥肥、对，说的那个哈密瓜馅的月饼， 哇， 发朋友圈他一直在更新，2016年的时候就发了第一个朋友圈， 还被你说到了， 说对，去年发的月饼，然后2017年又发了一个， 前年发的月饼， 2019年又发了个朋友圈，这么多年你基本上每年都把它翻出来， 像做实验一样， 每年都不扔，你是等它修炼成什么呢？哪天站起来了是吧，跟你说话了，你好，我是哈密瓜。老朋友老朋友哈。哎，林俊杰 是6-7年了是吧， 就是修炼爱情。 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记忆它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

来自于徐佳莹一样的月光，今天晚上我们都将欣赏着同一片月光，度过这样的一个团圆幸福的中秋哈。 是， 收听到的依旧是在中秋节期间直播的《中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刚才王维突然开始唱起来了，他唱了一首歌，我八月是五月二月，然后呢？ 爷爷为我打月饼啊！ 哒哒哒哒哒哒， 对，没错。 这是哪一首歌？怎么就是想不起来了？ 我印象当中，它应该是一个电影的。小时候看的第一次知道月饼该怎么做，就是拿那个模具后、底下还有个棒， 你确定是打月饼 吗？摁进去然后一下再磕出来是一个月饼。我第一次就看那个电影学的，好像是谢晋的一个电影，但是叫什么完全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是小时候上音乐课的时候、小学音乐课的时候学的这首歌、对，但是叫什么名儿我也不记得了。 然后我们这边是想改名记的 真的。 对，然后就说这首月饼的歌把歌词全给我们写出来了，但是我的印象就到月饼圆圆甜又香后边就、 我就八月十五幼儿园，对，爷爷带我亲又亲啊、 哎，对对对， 爷爷我唱歌谣，献给爷爷一片心，爷爷是个老红军， 哎、 这个我记得， 没错 没错。哎，这么一说，可能还真的是某个电影里的插曲。 是的，谁还记得？谁还看过？ 对 啊，也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对， 今天我们继续把月亮歌单延续啊。 好，或者有什么想到的，你们想到八月十五应该听什么样的歌，带着月亮的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星光聊天室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会儿来看看大家提供的歌单。 没错，先听到这一首歌，张杰有歌直接提到月亮哈，但是这一首歌我们更熟悉，《这就是爱》当中也有提到月亮跟月光一样的情绪。 掉进了大海，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回不去的阴霾是什么？这就是爱，这就是爱，这就是爱，这就是爱。 朋友提到说中秋的记忆还是小时候了，翻着日历一天一天的盼着中秋节这一天的到来。 小时候好像盼的就盼各种节日， 是 暑假、寒假、春节， 没错， 然后就是中秋节， 可能在盼的这一个理由都不一样。其中到中秋节这一天，用户8740他盼的就是切开月饼的时候，切开月饼一种口味要分成几份，大家分着吃特别的开心。 哦，我还有一看切开月饼看里面到底什么馅儿的， 哎， 拆盲盒的快乐， 来都给你们啊，你们吃，你们都吃点哈， 我再看下一个。 估计剩的这一个肯定是莲蓉的了，那就是我的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爱，是吧？张杰的另外一首《看月亮爬上来》，然后这次我们听易烊千玺的版本，好不好？来。 失眠的烟慢慢飘过来，想念的心没什么阻碍。好像听说最近你也在失眠，哦，一个人发呆。喜欢你笑得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 朋友说：“这是我点的歌吗？是你点的歌吗？”这也是我们之前准备好的， 是 对心意相通，我们都点到一起去了。今天晚上我们继续会跟各位来共同期待一下我们这次的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这次的中秋节晚上6点到8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们的融媒体特别策划叫做月光音乐会将会浪漫上演。这一次到场的会有郁可唯、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思汉，还有麦同学，都将真情献唱哈，用好的音乐来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这一次我们的网络与广播同步交互的融媒体音乐会将会上线，并且首次采用双直播间的全新玩法，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成的融媒体直播间为大家呈现这一次的晚会。 是的，我们的融媒体直播间现场会由麦麦和小丹主持，974直播间现场会由韩丽和白洁共同主持。月光音乐会将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微博、北京交通广播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 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同时会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和手机 APP 听听 FM 进行音频直播。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无需要快乐，反正你一早枯死。如果有眼泪，只不过心里分泌。就算泪水多得可灌溉整片湿地，蒲公英不会飞，陵墓里伴你于一起。如果有再会，恐怕已经一世纪。回忆哄骗我，但凡失去也是美。用你一分钟都足够我生醉梦死，如怀念也是有他限期，明日我便记不起。从未来再见，遗憾旧时不太会恋爱，愿我永远记不得我正身处现在。从月球观看，难辨地球相爱更错爱，三世书不会记载，前系我这半生的最爱。时空太过大，超脱我的喜与悲。人恋爱过后，自然参透到明理。就算一双手只拥抱你的纪念碑，留你在某月某天某地，仍自觉共你一起。从未来再见，遗憾旧时不太会恋爱，愿我永远记不得我正身处现在。从月球观看，难辨地球相爱更错爱，三世书不会记载，谁为某某叹息感慨。再见，仍旧未能跟你再恋爱，但你与我有过的过去牵涉后代。从未来观看，潜伏万年的野史记载，不理他小爱与大爱，人类太过渺小的最爱。 朋友在说这是陈奕迅吗？是的，月球上的人。今天在看到在微博上也有从月球如果看向地球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番景色，有这样的一个视频。当然不是真正从月球上面哈，而是临近月球或者说在这种这个地球的类似于卫星轨道上面来拍下来的这样的画面，确实很漂亮。在这样的一天，我们都是在地球上去仰望月亮上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些幻想的故事，爱情故事，好像都是在月球上面在看着下面，好比说嫦娥什么之类的故事哈。 对，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的和想到的关于月亮的歌哈，这边有说绞尽脑汁我想到了几首，都是月亮惹的祸。彩云追月，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月光下的凤尾竹。我们找一找在我们的歌单当中，今天应该也背了相应的歌曲。 对，我们尤其是背了这一首就月亮 张宇。 对， 刚才 Hello September 也说今天有没有这首歌。 对，夜黑风高， 如你们所愿， 会有一点小事发生啊。到底惹了什么祸？来， 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冬，山人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 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风？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怎样的情深意动，会让两个人那一生单身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这首歌当年是，哎呦， 太火了， 循环了多少次， 是 对不对？ 大街小巷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音像店，你记不记得？因为那时候有卖什么 CD，更多的是卖磁带，所以大街小巷有很多的音像店，然后音像店的喇叭往往特别大声，开的这一条街都是张宇的声音，穿过马路是张宇的声音，再穿过马路还是张宇的声音，再穿过马路可能是心太软人嫌弃这种歌，反正就是街街巷巷都是这样的歌， 撕心裂肺的。反正那会儿这种情歌好像都特别的火， 没错， 啊，就是而且张宇先开始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光听歌就觉得应该也是挺男人的，然后后来慢慢跟同学开始去 KTV 了，然后这些男同学们啊，谈没谈过恋爱的，小时候经过这些歌洗脑以后一定要都唱这些， 对， 不是他就是李圣杰，就是， 对，苦情歌。 哎，你唱的时候你看，哎，挺爷们儿的一个人，为什么总是在唱这种自己什么犯了错惹了错， 而且你听张宇的歌你会觉得他可能生活不是很幸福，结果人家和妻子非常的甜蜜， 很快 乐，所有的歌都是一起创作的， 没错啊，反正也是勾起了全场大合唱的回忆，是吧？ 对， 你们就继续再回想曾经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每年可能都会有 不一样的心境，对不对？就像那谁肥肥肥肥，每一次掏出来那一块月饼啊，心情可能都是不太相同的。 已经有朋友提醒他，你该给这个月饼买个书包了，该上小学了。 他说我不傻，我还给他辅导功课干什么呀？稍作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我是陈浩森。 我是耿灿。 大家好，我是周慧。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吧。 快到中秋节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希望大家与思念的人相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分享你的城市温暖故事。

许他没听见你的心愿。 最后这段音效就带着浓浓的港风， 是 特别像，而且一定是再老一点的那种香港电视剧，然后片尾曲特别爱用的那一个结尾， 八十年代的感觉， 没错哈。 所以这首歌郑秀文也曾经翻唱过，很多人提到想听那个版本哈。 嗯嗯，嘿，他们俩一起合唱吧，好吧。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老板新唱了，Fly Me to the Moon，Frank Sinatra。这样的一首歌曲《雨多甜光》进行全新的重制过后，你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Be sure that you'll know what I'm saying. I'll translate as I go along.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Won't you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ne? 各种不同的版本，弗兰克·辛纳屈的去听，然后他可能质地会显得有一点点的老了。 嗯， 然后呢，这个自己的好朋友威利·纳森，我们之前做过专题也唱过，然后剩下的翻唱的歌手数不胜数。 是， 直到我听到就现在这一个改编版本以后，他才跳脱了原来那种更加之柔情的感觉， 嗯， 会带着一些小跳跃。然后宇多田光这一次的驾驭呢？它也是为了一个动画电影来去定制的《超世纪福音战士》， 嗯， 对。然后我相信很多男生也会就或多或少曾经在看那一部电影剧场版的时候听过其中这样的一段哈。全曲来送上，也是带着各位心绪，我们一起飘到月亮之上。 嗯， 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然后大家也说呢，今天也准备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 嗯， 今天因为赶上过节，我们也希望用更多的音乐来充斥一下，对不对？ 没错， 先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且我们相信有很多歌，你估计在别的节目里面你也会听到哈。 没错啊，比如什么好妹妹的月呀，什么李健的月光啊，王心凌的月光，我相信其他节目当中播过。嗯， 所以昨天在选歌的时候，很多就看到这些名字，我能跳过就会先跳过一下，我不想有太多的撞车。 是， 但是呢，有一些太经典的，我们要必须适时的奉上。 嗯， 接下来这一首，我觉得撞车的应该不会很多哈。金玟岐这一首《潮汐恋上月亮》。 我拥有的是什么呢？每一片跌起的声浪，跌跌撞撞看向有你的地方，却只能徒劳伴自己数波浪。光阴知我繁星所向，却不肯等待我成长。我恳请他宽恕我的平凡寻常，别像这样匆忙拉扯我流浪。潮汐恋上月亮，光年外的残响，仅凭一段月光向你反复想象。其实我曾拥有落下的星子滚烫，你不用介意这趟我留下的回忆有多长。走向你手旁一束月光，潮汐恋上月亮，光年白的残香，吹不到你却让呼吸有了方向。感谢你公平分享，手中每束月光，我走出你的余光，也沉香温柔每个旁观的人都笑我追月亮，我仍不堪回望，奔向那个远方，直到那深沙滩上投身于海浪。我看见月亮，我看见月亮，明明是我平凡潮汐奔 上月亮。今天各位提到的这些歌曲的名字当中，其实很多这边也有准备，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还是用歌声来代替所有今天的一些心愿跟心情。 嗯， 月亮代表谁的心？ 放过了， 我们已经走过了。 对 对，朋友还猜呢，你们是不是放？那是一定的哈。对，然后 好像第二时段就播放了， 惹的祸。 嗯， 代表了谁？代表我的心，我们也放了。 对对对， 哎，但是 每个人想到的都不一样。 对， 比如说，如果说我想到什么，月亮走我。 Uh-huh、 对，你能想到什么歌？ 城里的月， 对， 这首歌实在是太经典。 是，我觉得每个节目都会放，可能九七四全天都会滚动播放这首歌，所以我们给大家再重新挑选另外一首歌。 我们不放这首了吗？ 你要放这首吗？ 我以为要放城里的月光， 我以为这是压轴、啊， 因为这个我们确实对也已经有了压轴就用它来结束今天节目吧。你看时间差不多， 对， 我们就不再插播别的了，因为本来还说播《彩云追月》来着， 是 因为刚才有朋友提到， 对， 所以我们权衡了一下以后，一看时间。整首这个城里的月光差不多是5分19秒、 嗯、 然后我们现在 5分15秒。 好吧， 所以要不要跟各位来分享这一首也算是必放歌曲之一。我们现在在中午的星光时刻，我们就等待着晚上的月光出现，希望各位都能够度过一个团圆温馨幸福的中秋。 没错， 然后别忘了在今天晚上6点到8点要关注到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这次北京音乐广播的特别策划哈，叫做月光音乐会，到时候会有众多的音乐人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跟各位来分享这一份团圆快乐。好吧，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春，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秋快乐，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拜拜， 拜拜。 总有着最深的分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